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退委员长金永南同志25号在平壤的万寿台议事堂会见前来拜访的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特使、副总理兼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涅图姆堡南迪恩达伊特瓦和他一行，并同他们进行了交谈。